这里是音乐在旅途，下面请欣赏王杰石谢丽斯演唱的《阿黑哥与阿石马》，穆玄甫演唱的《草原之夜》，李谷一带出的《难忘今宵》。 是被一幅幅画， 十多的金香好骑马，十二的金杆是妈妈，天朝的是一生发的金，石海中开出了石莲花，沈阳的石林把歌唱，我今石林会打花， 姑娘们看着阿黑哥， 小伙子爱唱阿石马。是被一幅幅画， 是我的金香和骑马，是孩子情感是妈妈，天朝的石林山花一听，石海中开出了石莲花， 沈阳的石林把歌唱，多情的石林会打花， 姑娘们看着阿黑哥， 小伙子爱唱阿石马。

征程，人中道远多艰险，洒下一路破铃声，山跌宕水纵横，顶风逆水雄心在，不负人民传家训，我们再相逢，我们再相

萨克，伊曼杜达，勇敢的青年哈萨克，伊曼杜达。弹着琴儿永远歌唱吧，等那月儿爬上来，你我坐在树荫下，弹着琴儿永远歌唱吧， thank you.